今年三月，日本嘅天气暖得特别快，樱花亦都开得特别灿烂。我记得你曾经讲过，樱花反飘落嚟嘅速度系每秒钟五厘米。你觉得好浪漫，好想同我去日本睇一次樱花。我闹你无聊，所以一直都冇同你去。所有人都好羡慕我，可以有一个好似你咁锡我、任劳任怨嘅男朋友。无论我对你点过分，呢两年嚟你都冇对我发过一次脾气。事实上，在你身上我真的找不到任何缺点。我之所以对你那么差，其实是想你离开我，减低我的内疚。 动静没顾忌，每天也对你出气，以放纵心理去治愈旧伤悲。我喜欢上奴役你，不管你力竭筋疲，唇相约又失约，惯了对你不起。离人你算你，我双眼会放兵器，抱歉刺伤你，只好说欠运气，也不想唱歌。 去咗饮嘢，你俾电话我，话等紧我翻嚟，提前同我庆祝拍拖两周年纪念。我听完只系讲咗句得啦，就收咗线。嗰晚半夜翻到屋企，我见到餐台上面除咗两碟已经冻晒嘅牛排之外，仲有一个蓝色嘅礼物盒，里面有一个指南针锁匙扣，同埋一封信。 待你差，愿意。 门前公园真的很大，来看樱花的人特别多，大部分都是情侣。我望着公园两旁的樱花树一直地走，可能看得太投入的关系，竟然不小心荡失了路。于是我想起你送给我那个指南针锁匙扣和那封信的内容。 对不住，我真的等不到你回来，跟你一起两年，我给不到什么快乐你，只是不断增加你的内疚，所以我选择了离开。当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万一你荡失路，都希望这个指南针可以帮你找回你想要的人。 这个时候一阵风吹过，我终于亲眼见到一堆粉红色的花瓣在我面前飘落来。原来这个情景真的很漂亮，很浪漫。可以的话，我很想亲口告诉你，原来樱花瓣飘落来的速度真的好像你说的那样，每秒钟五厘米，但是比我的眼泪流下来的速度慢得多。这一刻我终于知道我真正爱的人是谁。 刚刚带来的是雨桥的剧场版，道理差只想为你好。 咁即係我今日即係我即係播嚟俾大家聽下啦，即係但係即係話今日我同阿一講過，就話嗰、那個 嗰個敘述劇情嗰度係太多字啦，其實係， 嗯， 啊，你覺得嗰個呼吸係唔夠，即係咁樣樣，即係話嗰個快慢啊，變咗係pause 啊、停頓啊呢啲，係表達得唔夠好啦。呢個第一點問，第一個問題喺呢度啦。第二，我今日先同 Eddie 講，即係你去表達一種感情嘅嘢，你有一種方法咧，就係、是你去投入嗰種感情入邊。咁你投入嗰種感情入邊咧，如果你一首歌嚟講咧，或者加埋呢啲咁嘅旁白咧，你其實首先係要作咗個故仔出嚟，即係咁樣樣。 嗯。 然後咧，你一路諗住個故仔，即係譬如話小田啊，黎小田同我講咁樣 ，Monica 咁樣，由作歌至到寫詞，一路係諗住一大家環繞住一個故仔，就是、有一個男仔後生仔嘅一個好好嘅女仔，就教佢搏嘢嘅，咁後來佢就睇唔起佢離開咗，即係其實由頭到尾，所以嗰樣嘢係完整嘅，你明唔明啊？ 嗯。 Monica 是咁樣得翻嚟嘅，即係咁樣。咁你而家呢一個咧係後作嘅，其實嗰個後邊嗰啲咁首先唱一刻冇諗到呢個故仔，呢、這個故仔係後作嘅。第二點咧，我同大家講就係話，大家有冇邊個睇得出嗰個劇場版嘅對白同個歌詞咧係不一致嘅？其實係。 你踢爆佢嚟做咩咧？ 唔系，我即系示范讲下啫嘛。咁、你仲有啲方法，仲有即系语气表达嘅方法啦。即系举个例，譬如中间嗰段系回忆，回忆嗰个语气唔系咁样样嘅， 唏嘘啲。 唔系。当你回忆一件事嘅时候，你系一路谂一路系讲嘅。 嗯。 喺技术上嚟讲咧，就通常会拖长头一两个字嘅。你追述一件事，因为你个脑需要 function 啊嘛。即系譬如嗱，我话。啊，長毛你當年好靚仔喎，咁我唔會話長毛你當年你好靚嘅， 長毛 當年你好靚仔喎，係咪啊？ 係， 咁呢個先係個追述嘅感覺啊嘛， 唔係講個古仔唔係咁啊，阿長毛你將來好一定肯定好靚仔噶嘛，大佬 嗰個又第二樣嘢啦，我而家講緊即係佢回憶過去係點樣講嘅，即係咁啦，你明唔明？每樣嘢即係我都話。你有啲技術嘅嘢咧，令到你冇嗰個真感情，但你產生同樣嘅感覺嘅，即係譬如話一條女佢要做叫床咁樣，咁佢冇辦法投入叫床，咁你扎住佢，勾佢腳板底，淨係影住佢個樣，你覺得佢猛喺度扁嘅，即係好似係叫床咁樣 嘅，係啊。是一樣個原理一樣 喺度扭嘅，你見到 嘅都係神經嘅嗰啲肺受到騷擾，係啦，冇錯。 咁呢啲係即係話，即係啲嘢有技巧嘅，咁就係咁就講翻，即係話，喂嗰、那個即係我真係唔知道，北京用咗咁多公安咧，點解用咁少去保障嗰啲人排隊？如果即係日日都係動亂，即係排隊反而係動亂，照計即係你好接近嗰個奧運場地。是最危险的东西来的，这个。 明白。 为什么摆那么少公安内呢？ 因为那些是公安懂得的嘛。排得队那些都是，那怎么打落手啊？自己口来的，大佬。 可能新熟来的。 对 咯。三万人。 啱啱想打落，喂不要说这个隔离二审来的。 三万人喔、 啊。不是你北京去到咁严密，你即是去到火车站啊、机场啊那些全部都是这样。那喂排队就不准摆炸弹的了咩，即是这样。 咁都話全部。 喂，呢度死得人多嘅話，即係你咁樣係， 我懷疑排咗 嗰陣時自己有。應該係嚴密控制嗰個人流，即係入場已經要守身嘅啦嘛。同樣係何演呢樣嘢完全唔戒備咧， 因為 真莫名其妙，真係 因為國安、公安、武警嘅親屬收出嚟嘅大佬，仲要查三代。我懷疑真係咁嘅，你 唔係啊！即係你咁多人人群聚集，正係危險啊嘛！你話如果驚恐怖襲擊就，而且通常即係最。危险嗰啲恐怖袭击就唔系藏毒或者呢一个疆毒啊嘛，系中国人自己做噶嘛，即系 私怨啦。 唔系嗰啲即系俾公安揼过啊，或者炒股票输咗，嗰啲人好容易拎炸弹去炸噶嘛，即系呢一个。 佢如果觉得生命已经系无可恋嘅时候，就乜都做得出噶啦。 嗯。 不过啲记者都几大镬喎，俾你揼到懵。 唔系呢个就好丢面嘅，因为其实个新奥运真系讲嘅，你嚟影咧。即係唔知英澳運， 唔係佢應承咗採訪自由㗎嘛。咁而家譬如話呢單嘢咁又係丟假到極㗎，你做咗咁多提防就唔准出事。叫呢單新聞一喺香港賣咗，你冇命啦。即係全世界國際新聞都有啦。你冇得咁㗎， 你 一定冇命㗎呢個。 阿超，我有陰謀理論，係咪你就梗係特登做嘅咧？揚名世界喎 ，Now TV 真係好乜人 識。唔係啊，個問題就係第二日嚟㗎啦，我真係唔理解嘅，即係呢一個係。琴日已經係咁㗎啦，又再嚟。 咁咪打到出名為止。Now, now, now. 我哋想唔想整個香港人網？ 我哋揾個 Hong Kong Reporter 就。 你今日報咗名未啫？選舉嗰度 報咗啦。 其實我哋會整一個選舉網頁嘅，其實係。 嗯，好啊，好啊。 我哋整個選舉網頁啊，我係五區所有嘅候選人咧。就是呢都可以鋪佢呢啲資料上去嘅，佢唔鋪我都幫佢鋪上去，鋪曬姓名啊，即係呢一個一到截止報名嘅人，寫緊一個專門嘅網頁， 嗯， 註冊咗個 domain， 嗯， 註冊咗個 domain for 呢樣嘢，當然啦，人網可以拎過去啦，分為五區，五區有幾多候選人，每人嘅政綱，每人嘅通告活動，你知唔知啊 ？Video 擺上去，有下邊就俾人哋質詢，你知唔知啊？ 唔係， 最後嗰個先係質嘅， 俾人寫嘢去質詢。 你係講多咗個字啫，係下邊俾人質，係俾人質詢。 咁其實我就即係想整個大型辯論嘅，我就未揸定主意。 不如你做壇主咪得咯。 我唔會做壇主，我做壇主你就覺得我幫你啊嘛。 佢咪鬧我最多咪得咯。 我已經揾咗人幫手主持嘅，其實我揾到嘅。但係我今日想去，其實係想去租呢個理工或者呢一個 AC Hall 嗰啲地方做嘅， 大型啊， 大型嘅，即係分五笪地方，每笪地方辯論四個鐘頭，個口才唔好嗰啲就死梗啦，其實係。 是啊， 即係廢質四個鐘頭就 擺做啊， 真係圖窮比現嘅，講嘢係真完全係冇得迴避嘅，真係呢一塊。 咁做唔做先最緊要。 我第一個贊成 嘅。係，我都贊成。 但係我都要問下佢哋嚟唔嚟，我要揾到一個即係大家會相信係公正嘅主持人，即係咁樣。 佢公正 啊，即係大家會相信佢係中立公正嘅。咁但係嗰啲，但我都驚有啲人唔敢嚟。 佢董建華啦，有 point 啦。你哋質得我多啦，而家質翻你啦。你成日話我落袋羊毛，但係而家我問你。 嗱，都講翻啦，即係嗰個香港信任保證局嗰個咧，涉嫌啦。但佢涉嫌嗰啲嘢真係好笑喎，你知道啦。佢涉嫌拎公帑去召妓包二奶同埋非禮下屬，我真係咁樣，有咁好做嘅工嘅真係。是不是要申請的，如果你可以工作去包二奶 這個 召妓和這個調戲下屬的時候， 這麼厲害， 性騷擾下屬 一年四十次嫖妓，還有帶團上去， 全部高層一起整團上去， 哇，這樣都可以 開數，就是這樣， 哇，這樣真的不幫容忍，哥，我不知道件事，真的有這麼離譜， 剛出的 哇，這麼離譜。 咁我講講嗰位人士嘅簡介先啦，張錦基先生持有呢個工商管理碩士 MBA， 曾任呢個北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編碼嚟㗎，會計師嚟啦，會計師 做 auditor， 哎真係啊， 做咗三十年喇，佢已經係喺呢個， 哇，喺死佢手上係咪無數查一查喎，喂！我哋而家呼籲所有遭受過毒手嘅人上嚟呢度，香港 reporter 係會勇敢咁揭露出嚟嘅。 有個叫做不平人嘅人就寫咧呢個投訴信，咁就咧遞俾咧多個政府部門，包括咧財政司長啊、審計署啊，仲要大鑊就係俾傳媒。咁你怎俾政府？政府都未必講出嚟噶嘛，你俾傳媒咁，你一定講出嚟啦。 哦， 咁第二日佢就辭咗職啊，即係咁樣。 使唔使男仔請佢上去做嘉賓啊？ 啊！ 呢啲一戰男都請上做嘉賓， 辭咗職冇豁免權嘅。如果 ICAC 要查都會查 嘅。阿牛都要借歪啦，係嘛？呢個咁嘅人才上到嚟，阿哥， 即係應該俾個榮譽主席佢打 底。阿牛都要對佢行弟子禮啦，大佬。真係啊，師哥， 即係嗰封信嘅指控，除咗話佢咧嫖妓嗰啲之外咧，咁就話咧個管理層啊，年薪升12.5% 啊。 嗯，好離譜啊！ 即係加人工加子，人工加12.5%。 福利上係咪好大鑊？綠色上好鬼勁嗰條數，每年12.5%。 即係我話呢啲咁嘅半官方機構啊，即係再開整多啲咁嘅嘢出嚟啊，即係就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呢啲咁嘅機構啊嘛，再設整多啲出嚟啊嘛，即係就好似馬鶴就話，你要揾多啲人去睇住佢，咁即係每一個做嘢嘅人後面仲有一個睇住佢，咁跟住咧。睇住佢嗰個咧，又要揾條友睇住佢， 咪拍金心正講咗啦。 所以咪有副局長 加睇住佢， 上冇俾思想 拍金心正， 仲有政治助理， 十大症狀其中一個嚟噶。 不停增加人手啫，咁樣一層層係加呢只個睇嗰個，嗰個睇嗰個，即係咁樣。 所以咪會有咁多人出嚟咯，政治助理啊，有啲乜嘢？ 呢啲其實即係叫人繁養啦，好似養畜生咁樣。呢啲真係等於同養畜生噶啦。 咁就剛啱出嚟睇到有架飛機啦，就係嗰個穿咗個窿嗰架澳航係。 啊，但呢次佢冇跌落嚟喎，呢次係 穿咗幾大嘅窿先？ 好大下嘅，好大下嘅都。 咁犀利， 睇到曬都 匪夷所思喎。 咁嗰個氣壓梗係失調啦，即係咁呢個其實應該就係金屬疲勞嘅問題，即係 突然間。 嗯，咁最出名嘅金屬疲勞啊，近知唔知邊單嘢？ 頭先你識位都講咗話，夏威夷航空嗰個咯。 夏威夷航空嗰 個。嗰間就好險啊，爭啲架飛機要再 飛。嗰架飛機跌落嚟，我覺得好驚奇㗎。咁呢個就係嗰、那個，因為嗰次咧，我睇過嗰架飛機嘅，其實係喺嗰個客位嗰度穿咗個大窿，呢個係。 佢喺個機頂嘅位置，成塊飛咗出去咯。 啊咁有一次就係另外一次，我見到最好笑嘅就係嗰個玻璃穿咗， 你見到啊？ 唔、那、係、個、我喺片度，即係後來 有陣影到命啊！ 嗰個飛機師前面嗰塊玻璃穿咗，你知唔知穿咗個窿，穿咗個窿咧，就將個飛機師咧吸咗半身出去。 啊、 嗯，嚇降落唔死得，幾次炸架飛機降落，佢喺天窿度咧，伸咗半身。真系本身出嚟，即系咁样， 系啊，出唔到去， 系 我同小我同小周都再睇开嗰个国家地理嗰个 action 嗰个 station 嘅节目啦。你睇得多呢个节目，最后嘅后果就系你每次搭飞机划位都系划到呢个紧急逃生舱 架位嗰度，系啊。 不如讲一讲点解阿萧生讲一讲点解，即系部飞机如果穿窿嘅话，对个 因为佢三万只高空嘅嗰阵时候咧，呢啲系即系个 complex 入边系 complex air 嚟嘅，好大镬嘅其实。嗰、那個所以啲人話喺飛機度能唔能夠開槍嘅就 depend on 你係飛緊幾多尺，即係咁樣。你知唔知啊？咁但係你話呢啲咁嘅金屬疲勞導致噴射機失事最出名嘅事咧，就係叫做瑞星。 嗰、那個係英國第，其實嗰個係世界上第一架可以即係 英國本來稱霸世界噴射客機嘅，即 係。但最弊佢行先死先，就啲人就唔知有呢種毛病，佢就第一個出現咗呢種問題。 金屬疲勞毛病。 金屬疲勞，個金屬疲勞嘅原因就因為佢嗰陣時係用四方形嘅槍，個角嗰度開始爛起，即係因為個、okay、空氣。所以而家見到大家見到所有機槍都係咧圓角嘅啲槍係，即係咁樣跌咗幾架落嚟。英國嘅霸業因此就消失咗啦，即係喺呢個噴射客機，即係咁。 嗰種 機叫瑞星嚇， 即係少少嘅槍 嚇，個槍角嗰度開始裂啊嘛，個金屬疲勞有書講呢樣嘢㗎，其實好細個已經睇書講呢單嘢，即係咁。 再講一講選舉添啦，由港島我講先啦。 哇，港島即係我覺得民主黨而家都唔成為黨，但係即係另外爆咗個好大鑊嘅嘢出嚟，就係原來金馬威當日係威脅呢個民主黨喎。 點威脅佢 啊？如果即係話，因為善眾佳喺民意上領前啊嘛，佢話如果金馬點解蘋果要將金馬威往死裏整，就因為。佢係要挟呢一個民主黨，即係咁咯。 你睇嗰個 blog 嗰個人寫，咁你有冇根據先？ 我冇根據啊！張老話我呢個係而家話佢謠言 係咁。即 係嗰個係 blogger 嚟噶嘛？咁佢寫出啲嘢出嚟， 嗰個係蘋果寫出嚟㗎係嘛？ 唔係一個 blog 嚟㗎，係一個 blogger 寫咗篇嘢出嚟。 咁佢點咧？ 佢就即係話 講埋故仔先啦。 佢即係話當日善眾佳本來民意上調查領先，呢、這個李柱銘嘅安排係用善眾佳去計位啊嘛。 係 點解中途制止咗咧？就係、是、因為金乃威就串同其他佢嗰班真兄弟就同民主黨高層講，同李柱銘講，如果善眾佳過港島選嘅話咧，佢哋就調轉頭就拉散李華明同埋邊個嘅裝腳啊嘛。 哦， 將兩個喺呢個九龍新界不穩嘅民主黨。打散的民主党组织等那边输嘛， 咁样嘢 系啊，咁结果而家民主党系几乎系搞到唔成党啦，即系呢个东区嗰啲人拆咗出嚟之后，即系呢个即系好可能港岛系一直都冇 黎智强 啊， 外忧内患。 但萧生预计嘅系民主党，即系虽然。咁嘅情況發生啦，但係 佢而家個黨係已經係唔成為一個黨，即係話咧，邊即係內部嗰個分裂係無以難以補救嘅，只不過係有啲在位嘅人，佢依然有一定嘅票嘅，嗰啲就當選到，如果唔係就唔使望啦。 但李柱銘講 個黨係冇可能捧到任何人，即係咁。 但李柱銘講嗰句説話咧，係話假如今次港島區攞唔到一席嘅時候，民主黨以後都冇一句説話，會唔會令到即係民主黨有先機可以攞到一席？即係金乃威嗰席？ 唔係，即係咁樣嘅，即係話呢個 即係你嗰講，當然即係佢哋所做嘅嘢唔同咧，就係即係話你知你要留提防啲姓李嘅人噶嘛，即係前有李登輝，後有李柱銘， 可唔可以話仲有李達佳？ 即係李鵬開啊！ 李嘉誠係嘛？ 姓李嘅有李鵬啦， 阿德國大姓嚟噶嘛，先生你唔公道啊！ 阿德國 係中國第一大姓， 笑啫，梗係啦。而家唔係提防姓李，而家提防姓曾。 姓曾嗰啲唔做嘢啫。 但系呢个，喂，呢个真系对民主党嘅致命嘅打击嚟嘅。 喂，即系民主党内部散晒啦。 即系对其他区有影响。 其他区有影响。如果嗰个人唔系本身，即系好似郑家富嗰啲有号召力足够当选嘅话，你想依靠个党真系冇希望，即系完全系。 明白。 嗯。 好大镬真系。 但萧生问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我哋会睇到因为區議會的議席啦，咁而民建聯同鄉議局就成鬧翻啦，因為我睇報章報道就話鄉議局嘅人成講咗話，我諗住投訴中聯辦嘅原因係因為去 ICAC 度，因為操縱選舉。嗱呢句説話好搞笑嘅原因係咩咧？自由黨又走出嚟就話，其實鄉議局應該有一席嘅喎，即係嗱邊雙地，另外一邊方面咧都混亂得好緊要， 都混亂得好犀利。 從呢件事上面我哋睇， 喂，但我真係好無奈啦，民建聯啊，即係周成嗰個笑話，真係講個笑話真係笑死人。佢撳唔到葉國軒，咁黑社會撳唔到條僆就正法㗎啦，加法啦。喂，你有冇有加法對付佢先？你又唔趕佢出黨，佢仲係黨嘅副主席， 葉國軒係元老級。 喂，咁佢副主席可以唔聽個黨講？咁跟住又話，唔好意思，我管教佢唔到，又唔使三刀六眼，即係唔使趕出黨，有冇搞錯啊？咩黨嚟㗎呢個？一系你就蛊惑，一系就无能。 嗯， 老实讲，听到都兴啦。个即系阿萧，你有个伙计走去非礼人哋个女，个公司个女同事，唔好管教佢唔到，我唔会炒佢。不过 你系长毛，我哋管教唔到。 真系，你系咪试过讲呢？先得唔得噶嘛？喂，周成嗰日真系好离谱。佢都冇咁有冇咁無賴㗎，我管佢唔到啦，不過我唔會處罰佢㗎。 咁呢個正係咁樣，即係香港嘅政治組織全部都係冇 discipline 嘅，即係呢個真係啊。 比美國嗰啲係 啊，唔係即係嗰個你唔係嗰個冇 discipline 嗰個人係管教唔到㗎啦，因為佢可能係即係一意孤行，但你要制裁佢㗎嘛，點解唔制裁呢？ 嗯， 係咪即係點解美國好多嗰啲以前幫開嗰啲，佢一唔聽講，好似阿諾列加咁，咪即刻成個捉咗翻手。 美國嘅都唔係好嚴謹嘅政黨嚟嘅，佢嗰啲係即係美國係軟政黨。 我講美國政府對付嗰啲馬仔啊，咁諾列加一唔得，咪話佢賣高傾啊，以前賣咗好耐啊，其實。 咁 走去巴拿馬人哋個總統嚟圍困，人個總統府捉咗翻去審喎。 唔係，咁我想問民主黨仲可以點樣處罰黎智強咧？咁已經踢咗出黨啦。 唔係，咁 佢打去嘅， 佢自己退 係即係已經退咗黨啦。 咁但係民建聯就講唔通啦，你葉國興又唔退黨。又唔開除佢出黨，唔好意思喎，管教佢唔到喎， 咁但唔明白一樣嘢係點解葉國軒唔喺即係港島區選，要曾鈺成過嚟救啊蔡蔡子咧，即係翻嚟再講啦，係咪 葉國軒冇把握， 葉國軒未必贏嘅。 嗰個功能組別嚟噶嘛，嗰、那個係點同咧兩件事嚟噶嘛？直選葉國軒咪輸咗好多次，係輸到即係膽喪噶咯， 係 啲輸怕㗎。 葉國軒區選嗰啲輸得好細， 佢不嬲都係循功能， 唔敢再選呢個葉國軒。 佢以前就公區議會嗰度俾一，即係因為佢夠票咁咪攞翻席咯，分翻席咯， 係啊，即係圍內票啊嘛，嗰個係 嚇。 但依一刻到翻到嚟轉頭，就算曾鈺成、拍蔡素玉兩個都未必可以穩奪兩席喎。 咁唔緊要，即係即係呢一個民建聯，即係呢一個建制派，如果自相殘殺，點都唔夠民主派自相殘殺得嚴重。 而家都睇啦，我就咁睇啦，睇啦，睇啦。其實都種落咗好多，唔係嘅。你諗，你而家諗葉劉都唔係好威風嘅咋。因為如果民建聯一拉走啲人， 係民建聯話明拉走曬所有人㗎。 咁佢得翻殼嘅啫喎。 唔係佢都夠票嘅。咁你諗下范徐麗泰啲票啊嘛，即係咁樣。 咁但係范徐麗泰啲票咪要過到俾佢噶嘛？ 過都好多嘅，過都好多嘅，係啊。 因為港島區嗰個選舉嗰個奇怪的情況就是某部分的人是真的支持范徐麗泰的，而當年2004年的配票 呢， 范太是啱啱好配到而入到去的，即當然啦，港島區的配票是很好，但 是你明白嗎？你是錯的， 打電話問范太是不是慈祥女人，咁就話對有好感。那個民調、那個民望咧，同真係 castable 係兩回事。你明唔明啊？如果唔係，都唔會有啲大熱倒組啦。美國總統都係咪啊？艾森豪威爾阿哥係咪啊？ 艾森豪威爾唔係大熱倒組，第二 杜威 杜魯門係輸俾杜魯門，即係咁樣。 休息一陣先啦，一陣出新環節。